爱都是历史的尘埃。One night in Beijing， 我留下许多记忆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走到了百花深处。 百花的深处，捕捉老情人，红烛绣和鞋，暗香的老人，依旧等着那出战的归人。 One night in Beijing， 你可别喝太多酒。不管你爱不爱，都是历史的尘埃。One night in Beijing， 我留下许多情。把酒高歌的男儿，是北方的狼族。 我北方的狼族，围在寒风起，站在城门。不朽的天意，呼唤人们开眼中 想再换你。

真是太会说谎，爱情只是昂贵的橱窗，烟火里灿烂成烈天没幻想，谁挡着谁就上当，既然以为你会不一样，但凭什么你要不一样，因为寂寞太冷虚构出的温暖，没理由能撑到天亮， 碎脸庞，仿佛我们